仍极爱你，莫许你醉或醒，流离沧海，沧海中全为情，在各种痴恋依恋中全是情，谁曾热爱我还尽意外用真心作证，情怀一点一点真求共鸣，燃亮每天一点一点钟凭热情，从前极爱你仍极爱你，莫许你醉或醒，流离沧海，沧海中全为情，在各种痴恋依恋中全是情，谁曾热爱我还尽意外用真心。 在最美的一刹那掉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。别哭，我最爱的人，可知我将不会再醒。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，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。是

上，露水挂在发梢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 Thank you.